诅咒一直纠缠在我身边，诡异怪诞的死亡挥之不去，起先那些支离破碎的预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如今回想起来，本可以摆脱厄运的几次机会都被我轻易地忽视了，而现在终于轮到我成为下一个祭品。 这是一段网络恐怖故事的结局，貌似说的是女主角因为自己的好奇心打开了一只尘封多年的红木匣子，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莫名其妙的死亡。主角依靠着一位拥有通灵能力的男友，一次又一次躲过了厄运，但是每一次接近事情的真相就会有新的死亡出现。之后女孩的男友也在最后一次的危机之中挂了，女孩成了孤单一个人面对着那个恶灵。而故事的结局就是女孩子写了这本类似小说的日记。多年以后，当人们再一次的进入女孩的屋子，里面空无一人，只有这本日记留了下来。而最后女孩子有没有逃出升天就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最后只剩下一页的血手印。安宗关掉网页，点上一支烟，靠在电脑台前发了半天呆，脑子有些发懵。他趴在台子上点上一支烟。这段时间他的烟瘾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可能手指都得发黄。不过安宗也没什么在乎的。前段时间从太行山上下来后，后续的事情并不是很顺利。首先是工作上遇到的大麻烦。这也同样是白蚁的现况。过于频繁的请假最后还是惊动了校领导，对此给他们做出了十分严重的处分。如果不是赵老板从中周旋，说不定安宗现在面对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处分，而是直接被辞退。屋外的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虽然说到了晚上偶尔有些风能吹进来，但是依然可以感觉到空气中的湿度。这种天气就是夏天的前奏，估计再过不了多久就得进入黄梅雨季。他抖了一下烟灰，抬头看了眼电脑显示器，又埋头于那些调查之中。白蚁最近有些早出晚归，到了晚上经常看不见他的人。安宗睡下后第二天早上才看到他躺在床上，看这情景好像最早也是四点多才回来的。问他去干嘛了，他说他也在查那些事。他让安宗别担心也别多问。安宗习惯性的点了点头，不多问几乎成了安宗惯例的做法。另一方面，自从太行山回来之后，白蚁并没有对上一次的行为做过解释，安宗也没有去主动提起，一切恢复了过往的生活。他并没有觉得那件事是白蚁的错，或者说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在配合着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突然，感觉好像之前一点前兆也没有。如果不是六子进来，很可能他就会这样接受了白蚁，此后也许他就不再是自己的兄弟，而变成情人关系了。这种感觉十分不真实，就好像并不是发生在他们身上。安宗大脑有些混乱，想到这种场面顿时脸又红了起来。他懊恼地拍了自己一巴掌， 难道说真的就得被一个男人？但是那个人如果是白夜，也许我…… 安宗连忙拉住自己越想越远的思维，猛吸了一口烟，又把注意力放在了电脑上。最近他都在做关于周朝方面的调查，发现网上的信息非常稀少，但是稀少归稀少，依然可以挖出一些大陆货的资料来。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众所周知，凤鸣岐山，武王伐纣之后才有了周朝。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西周王朝并不是文王建立的，而是由姬古公胆父所创，也就是周太王。但是那个时候不叫王，只能是一支部落的首领。后来因为无力对付戎狄， 只有率众迁居周原，经陕西岐山县，设立官司，建国号周。这就是西周真正的由来。胆父死后，传位给了姬继立。到了姬昌周文王这一代，已经可以说是西方霸主了。此时东边的商国也注意到这支日渐强盛的小邦，曾经一度把姬昌囚禁，之后他又传位给了子发，就是后来的姬发周武王。他彻底打败了商朝，最后迁都于号，经陕西长安县西北，然后便开始了周朝长达800多年的称王岁月，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这个大致就是周的建国历史。周朝是一个青铜器异常发达的时代，也有人说此时的青铜器鬼斧神工，一件件都是为了和天神沟通而造的神器，可以一点不夸张地说，在周朝祭祀典礼是压倒一切的头号大事，没有比用青铜或者玉器祭祀天地各种神明还要大的事了。对于这一点，安宗还是相信的。但是现在他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别的，正是那个时期关于青铜器记载的资料信息实在太庞大了，又十分杂乱，很多东西都是重复出现的。他看了好久都没有查到有关诅咒的信息，后来安宗干脆赌气似的打上诅咒、恶鬼、西周、青铜器这几个关键词去查，想要碰碰运气，看看查到的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居然真的出现这么一个链接。他舔着嘴唇压灭了香烟，按下鼠标。这是一个私人的博客，在文中他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青铜礼器的神话性。这点安宗能够明白，对周朝名贵贱变等列祭功列招明德来说，青铜器在那时就是等级划分的典型，故有天子九鼎、卿大夫七鼎、大夫五鼎、士为三鼎。总之，如果那时如果哪个傻帽敢在自己家里住九个鼎，估计还没成型呢就被天子抓起来咔嚓了。就是这么严格。在这个兄弟的博客中，他还说起了关于九鼎的由来。据说最早使用九鼎的不是别人，正是大禹。当年大禹治水是受命于天，天神显神通助其攻城，之后黄河平定，四海升平，已经成为帝王的大禹便筑起九鼎，并放在华夏山兰河川最重要的九个地方。后来世人称其为大禹筑山河九鼎，最著名的地点就是在泰山。泰山封禅已经成为历代皇帝绝对少不了的事，哪个落下了就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不够分量。这文章的语句很学术，随后他又说到一件野史里的记载。当年大禹治水统一华夏，但是到了商周时期就没那么太平了。当时各地实力不容小觑，各种类似于戎狄、密须等一些强悍的部落屡屡骚扰，可以说还有一些不服周天子还信念旧朝商王的人。于是周文帝便开坛占卜，用后天八卦配合五行阴阳之理占得天意，说奉明于岐山，明主得天下，而龙腾于九州，方可社稷归周也。周文王身边的礼官便奏言说，这是上天的意思，是让天子您效仿夏禹，祝九鼎天下归呀。貌似周文王后来的确是铸成九鼎，而后就真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但是等周文王晚年之时，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出现了一条黑蛇。周文王见状立刻举剑砍之，黑龙的血喷溅到了那九个大鼎上，大鼎的纹理之中便溢出了大量的黑血。周文王从梦中惊醒，立刻用龟板占卜，发现乃是大凶，日后必定会覆灭他的王朝。当即周文王便马上命人砸鼎。在野史中记载，当时砸鼎天地为之变色，天上马上就下起了血雨，恶鬼啼哭，冤魂不安。后来得到天神的帮助，才镇压了这股邪气。但是此后便有了一个诅咒，就是周朝不得见黑龙，否则必亡国。 这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历史就是那么巧合。秦始皇就是自称黑龙之祖，所以他便是黑龙的代表。秦始皇宫服是纯黑色的，从头到脚一抹黑。除此之外，黑代表阴，八卦之中为坤卦，所以在秦始皇那会儿，六是至尊的数字，天下被分为666郡。这个博客中就是记载了关于九鼎另一个版本的野史故事。周文王效仿夏禹铸鼎，是为了要与河伯相通，想要了解河图的深意，但是却又在自己晚年砸破了这些鼎，还引申出黑龙灭周说。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这让安宗有了一些门道，但是真的要说出一个道理来又找不到窍门了。此时已经夜深了，白毅还没有回来，安宗也不等他，把点心放在台子上就爬去睡觉了。